一个从议长里面出来一个徐妹妹。中山，中山中校，中校路口，中校西路口那栋大楼楼上那个电视墙，所有的新闻都是蓝的。 好，我念一个传票给大家 听。2012年。在马乌确定当选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庆祝的广告。 总共才11页而已，它真正厚的是在附件一。那附件一的话，其实就是相关台湾对大陆开放，还有大陆对台湾开放的各个项目。那那个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其实有很多问题，大家可以再讨论。我今天主要提出来是，我要反驳马英九，我要质疑他。那立法堂里面就有说，录音实施本协议对一方的部门造成实质性影响。 军哥了，干你鸡啊！干你鸡，拜拜拜拜拜！ 这个行啊，是叫行过了。